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7集。这是什么神仙同桌呀？听着林思然的话，徐瑶光看着正撑着脑袋烦躁地转着一支笔的秦冉，他那么淡定的人也没有反应过来。 这题我不会做，收卷子的时候冉冉就给我填上了。 似乎是感觉到徐瑶光的惊讶，林思然侧了侧头解释一句，物理跟语文不一样，尤其填空题，这题基本无从下手，时间又紧，林思然当时看了一眼就直接跳过。到后来交卷子的时候，林思然后面的大题都没有写完，哪里还能想起填空题啊。林思然觉得秦冉有强迫症，每次卷子都写得满满当当，一个空都不留，连看到他空着一题都不能忍，硬是拿笔给他填上了。知道秦冉猜题的正确率，林思然就任由他写了，哪里想到这次还对了。林思然又摇秦冉的胳膊， 冉冉，冉冉， 你是猪吧。秦冉按了一下太阳穴，将笔放在书上，往椅背上靠了靠，翘着二郎腿睨了那道题一眼。这道题都不会做，还去考京大。一想到这儿，秦冉就又看了林思然一眼。京大作为国内最高学府，在世界高校都能排得上名次，一中大部分人的理想都是考京大。 这题啊， 秦冉抬了抬下巴，又清了清嗓子， 随便写的。 随便写出这答案，二分之五倍根号11，谁吃饱了没事干会写这么复杂的答案，一般人也就猜个2或者根号2。林思然跟徐瑶光显然都不信。 哎，那就是这个。 秦冉大马金刀地坐着，一手敲着桌子，一手示意林思然把他压在书下的数学卷子拿出来。林思然一脸莫名其妙地拿出来，还不忘观察秦冉的表情。秦冉呢，就随他看，脸上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模样，眼稍眯，说： 第一道大题我算了半天，算出来二分之五倍根号11，竟然错了。我就写到你的物理卷子上了。 林思然跟徐瑶光低头一看，秦冉那第一道大题竟然还真的填了二分之五倍根号11。数学第一道大题基本是送分题，正确答案是36。除了粗心的，全校估计就秦冉一个人算成这么乱七八糟的答案。想必他第一次这么努力地算出来一道题，答案还不对，所以牢记在心。不用秦冉过多解释，林思然自己就替秦冉脑补出了原因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。 林思然点了点头。徐瑶光闻言眉头拧了拧，没有再多说什么，又把秦冉的卷子发下去，目光掠过秦冉正在做的习题册。那习题是蓝色的封面，有些眼熟。徐瑶光脚步一顿，多看了那本资料一眼，确实是京大附中的习题册。这习题册是附中自己出的练习题，难度不大，但非常具有综合性跟逻辑思维训练。徐瑶光自己也做过。这习题册只在京城范围流动，其他省市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本复习资料。在云城他还没有见过有谁用过这本习题。徐瑶光忍不住多看了一眼。秦冉再度戴上耳机，开始拿笔在习题册上画着。依旧是左手写字，写得慢，但没太停留。偶尔在一张草稿纸上画画，纵使写得慢，也因为他没有停留而显得流畅。没有一分钟，一道填空题就写好了。徐瑶光往旁边看了一眼， 秦冉把后面的答案撕下来了，正压在自己的胳膊下面。他十分冷淡地收回目光。上一次他还愿意开口好心地提醒他，这一回他提都不想提，将秦冉的物理卷子发给他，就直接离开。秦冉写完几页题目，就将音乐声调大，趴在桌子上开始睡觉。睡觉前伸手在林思然的卷子上画了几题， 这个还有这个我都不懂，你好好听，下课给我讲。 李爱荣来班级讲习题的时候，看到秦冉又睡觉，眉头皱了皱，真不知道校长跟高阳在想什么，放这么一个人在班级简直影响学习风气。秦冉暗叹，为了同桌的学习费尽心思，他这是什么神仙同桌呀。校长办公室，徐校长手上正拿着一本书，他没看，只是扶着眼镜，有些惊讶地看着面前坐着的人。 程少，你还有什么事？ 秦冉的档案你有吧？ 程俊端着一杯茶，眸光深俊，修长的指尖映着瓷白的茶杯。 是有。 徐校长愣了愣，没太反应过来。 把他紧急联系人的电话暂时改成陆兆颖的。 程俊顿了顿，又开口说道， 他们家人好像不管他，他一个高中生在我们校医室打工。 陆家在京城是慈善大家，徐校长没想到陆兆颖竟然也有这么好心。程俊报出一串号码，徐校长记下，等程俊走之后，他看着程俊的身影若有所思。按理说作为校长他不该这样做的，紧急联系人当初是宁晴的号码，从小学档案调过来的时候一直就没有换过。可徐校长看着程俊离开的方向，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还是让人给程俊改了。只是在看这个号码的时候，他后知后觉地发现陆兆颖的号码好像是八字结尾的，这号码有点不太对啊。 徐校长，外面有人找你。 谁啊？ 徐校长回过神来， 说是林家人。 秦冉去校医室的时候，陆兆颖正在给一个学生开药，程俊并不在校医室，他直接进厨房。没过一会儿，之前见过的那个黑衣大汉推开校医室的门进来了，冷硬着脸，身上煞气重。 程少呢？ 他瓮声瓮气地开口。注意到厨房有人，他愣了一下，是前天中午见到的女生。黑衣人下意识地压低了声音， 去找徐校长了。 陆兆颖把药递给那学生，等那学生离开校医室带上了大门，他才侧头。 什么事？ 江队那边找到消息了。 说这句的时候，黑衣人顿了顿，他看了厨房一眼，有所保留。 不用查了。 陆兆颖并不避讳秦冉，把笔往桌子上一丢。黑衣人没有忍住。 为什么？ 我们找了 LW。 程俊推开门进来，斜裹着风，压着嗓音，懒洋洋地开口。黑衣人正急着，本来还想争辩，听到这一句脑子宕机了，没反应过来，整个人僵在那里。厨房里，秦冉手一滑，一个玻璃杯掉在脚边。程俊往那边一看，问， 没事吧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